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在生活当中呢，放下你的浮躁，放下你的懒惰，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放空你禁不住诱惑的大脑，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都吸引的眼睛，放大你什么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新的一年，静下心来，好好做你该做的事，向前出发的脚步是一秒钟都不能够停下来的，你说是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在新的一年，学会努力做你该做的事儿，才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让爱一起燃烧吧。 亲爱的，燃烧吧，燃烧吧，火呀！就是要把 要天干到地干到你干到我情在咆哮。别怕我会放过会放过会放过你每分每秒，哦，亲爱的燃烧吧燃烧吧火苗，我愿你燃烧吧燃烧吧让爱火烧，亲爱的燃烧吧燃烧吧火苗， 大张伟的歌呢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快乐的能量哈，所以说呢没事的时候呢听听歌也是好的，那些贯穿着正能量的作品呢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真性情的思考，时而欢笑时而哭泣，那洒脱与悲伤之间呢总会有斟酌的间隙，反馈自己的不足与缺陷呢也是一种力量，那一番狰狞之后呢来捡回你的信仰，生命不息源自内心深处的坚强，每逝去的一分一秒都要换来值得拥有的瞬间，你说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 What Song 来送给大家。You just want some I can tell when you want some Go to sleep half naked throwing hints that you want some Starting fights in the night for attention girl you want some Oh now you just play You just want some There goes All those things that you were saying we were leaving And we was doing this evening What happened to the shit that you were saying? Oh, now you just playing You just want some I can tell when you want some Go to sleep half naked throwing hints that you want some Starting fights in the night for attention girl you want someNow you just play, you just want some. Ooh, you in trouble, girl. Ooh, you in trouble, girl. Cause while we spooning, you keep twerking your booty. I feel you moving, you're getting closer to me. And while you're acting all mad, girl, you know you wanna do it.You get horny too fast, girl. I can feel your fluids. Can't be mad at me forever, girl, 'cause you wanna come. Oh, now you just play. 'Cause you just want some. I can tell when you want some. Go to sleep half naked, throwing hints that you want some. Starting fights in the night for attention, girl, you want some.You just want some Ooh, you in trouble, girl Ooh, you in trouble, girl Most nights we don't get to sleep much Toes eat the pig like free lunch But tonight she wanna stunt like she dozed off But she playing with that pussy like Mozart Shawty water what I see, no drought I can't take her serious with her clothes off She got her back turned to me with a fake pout You were waiting on your boy to come and pull it up. Chose. I can tell when you want some. Go to sleep half naked, throwing hints that you want some. Starting fights in the night for attention, girl, you want some. Oh, now you just play. You just want some.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i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 在爱情里头呢，男人和女人的视角呢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视角，但是在爱情里边有一个视角是完全要不得的，什么呢？那就是把你完全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以依附的心态存在，一个眼神传递过来，你就会很慌张，那一句话呢就会让你思前想后。有可能没有我说的那么夸张，但是仔细想想看，在爱情里面你是否以自己的需求作为根本的需求，能不能以自己的喜好为核心快乐的源泉，这点真的很重要哦。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来自品冠带给我们的越爱越配，听听看吧。 最初急着找机会表白，后忙着约会，又怀念不明不白的暧昧，啊可悲，相爱前追求快慰，妥协后但求安慰，在道别后只要求没牵累，总以为要学会讨好对方那点小聪明，想不到浪漫会需要智慧。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爱对了伤悲都可贵，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一个人的十全十美终于输给两全其美。感情像半开玫瑰，不是想给就能给，越轻易接受就越快枯萎。可爱初恋总是死如归，失恋后心如死灰，恋爱是一场情绪的轮回，总以为要学会讨好对方那点小聪明，想不到浪漫会需要智慧。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爱对了伤悲都可贵，最疼惜的越爱越浪费，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一个人的十全十美终于输给两全其美。哦，相信我过于幸福是用眼泪换来和不言的开水，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爱对了伤悲都可悲，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两个人想坚持十全十美，不如两全其美。 OK， 这是来自品冠的越爱越配，那唱的呢也是爱情当中每个人都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呢，你可以把爱情比喻成一朵花，有含苞待放的时候，也有灿烂盛开的时候，当然了也有花败凋零的时候。所以呢，爱情来的时候呢，你应该好好的把握住这样的一种态度，那爱情离开的时候呢，你依旧可以走得干净利落，你说是吗？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但是今天呢是来自谭维维和蒋瑶佳带过我们的一个版本，夜空中最亮的星，听听看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像是在风里 说你爱我，

背起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oh, 应该为你笑我，为你哭我，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海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积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hey、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yeah, yeah, yeah, yeah, 应该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 OK， 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自山东的小智说呢，想要听到的是来自周传雄的《再见北极雪》，那所以这样一首歌就送给你喽。同时呢，也送给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那么他说这首歌呢是当年和初恋每次去 K 歌的时候都会唱一遍的歌曲。那么在这个冬天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能够温暖大家的耳朵。两个曾经相爱的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也许是老天没有更好的安排，所以呢，把一切都交给时间来解决吧。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想当年非常火爆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这首歌呢在刚发行的时候呢，一时间呢就排在了当年应该是2006年啊，很多 KTV K 歌金榜上的第一名的位置，点唱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你去 KTV 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吗？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是和谁一起唱的这首歌吗？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起来的话呢，就好好的偷偷的自己回忆一下自己从前的故事啊。好了，你边来回忆故事，我们来边听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给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陆先森乐队发表了新作《能随心情来听歌》，传递出随心随性的人生态度。陆先森一改深沉文艺的音乐印象，歌曲的能量值跟以往相比提升了不少。能随心情来听歌，无疑是幸福的。当心情不可控的时候，至少你还能在音乐里跟他好好相处。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陆先森乐队《能随心情来听歌》。 能随心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个人对别人对外界事物的态度呢，往往是反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你的抱怨很有可能是对自己的不满。所以呢，学会停止对外界的抱怨，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当你开始对自己的内心有所体会的时候，那你也就开始了爱自己的旅程了。在爱情当中你一定要明白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下面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谢霆锋和欧豪带给我们的爱最大，听听看吧。 小爱不是说说而已，用行动去证明，从自身做起。人们总在抱怨，抱怨环境太多垃圾，却从未在自身习惯寻找问题。树木被砍伐，动物被虐杀，病倒在人化，生命沙漠化。这年代，人们为了达到自己利益，用尽手段让谎言替代真相。满足伤心地球，不断伤害地球，一直在索求，从未想过拯救，自私。我的方式，再这样下去，身体不再是昔日欲望。停止罪恶的欲望，让爱充满力量，让爱更强壮。不断不断，爱变成坦荡的担当。阻止阻止阻止，世界变肮脏。 看看地球三叠沧海，上千万空白，万物之灵凭什么主宰？其实还是破坏，沉默改变不了未来。我 无尽，就算是太阳，总有一天也会燃烧殆尽。先停下所有自私的伤害，请把伤害统统变成友爱。沉默改变不了未来，要保护就绝对不能再等待。环境战争我们不能够失败，地球需要人类去主宰。爱护家园，让污血变成清泉，爱护动物，让大家庭的成员。爱不再是说说而已，用行动去证明，就算为了自己，同心协力，不屈服，不放弃，共同建设这苍茫大地。世界充满爱，处处充满爱，爱，请让它一直存在。 看看地球三叠沧海，剩下了空白，万物之灵凭什么主宰？建设还是破坏？沉默改变不了未来，我们要。手站起来， 手牵着手站起来， 让我看见你的爱， 让你感受我的爱。 手牵着手站起来， 手牵着手站起来， 没有什么只有爱， 不为什么只为爱。 看看地球三叠沧海，剩下了空白，万物之灵凭什么主宰？ 这首歌呢，很好的传达了一种爱的心声啊，能够将逝去的爱情再次找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谁都不想再次错过对方，而且我想呢，越是经历过的人呢，就越应该懂得时光真的是不等人的，能够拥有的就是彼此的现在，这有何不可呢？那所以想一想，今天自己的幸福是不是也真的是来之不易呢？是吧？好了，那今天的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跟你一起聊天咯，千万不要迟到咯，拜拜。 前凸后翘，又招惹谁俩？自己心宽，水蛇腰，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是不是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勿扰，女无盛装，狂欢让嫉妒伤。第一步色厌恶， 第二步 感情愤怒，而且不嫉妒，不痛不痒的骗术。 第一步 眼泪珍珠， 第二步 你的孤独，爱让你装作痛苦，亲爱的你不该跟我 爱， 真不该他害你破釜马界不可爱，可恶我的清白，但你也不知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十八般武艺，都不足意。Yeah， 十八般武艺， 是我是不是要再创造未来？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忘记的被风冷掉。是就是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的音乐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